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七集，齐家的厨房大，单独在后院一个屋，因此灶台大，锅也大。平时夫妻俩一起做饭，阵仗还不小。厨房里飘出阵阵炊烟与肉香，夫妻俩端菜上桌，招呼两个小孩吃饭。云建威在乡下算是吃上好的了，他爸妈都不会做饭，家里是请阿姨来做，但云建威嘴挑，换了几个阿姨都不喜欢，天天把他爸妈闹得头疼。云建威吃饱了心情好，午后睡了一觉，下午还跟着齐峰去果园玩。为避免弄脏自己的衣服和鞋，云建威勉为其难穿上了齐峰以前的衣服，套上双齐峰以前的运动鞋，头顶再戴个大草帽遮阳，全副武装的出门。结果齐峰也没能给他爸帮上手，一下午净陪云建威去了。云建威一会儿要吃橙子，一会儿要和果园农舍里散养的土猫玩，齐高荣怕猫脾气大挠他，叫齐峰去把弟弟看好，齐峰就在农舍门口蹲着，像只安静的小黑狗。云建威不喜欢狗，喜欢猫，看见猫就想摸。农舍里的猫吃饱了饭懒，趴在凳子上随他摸。云建威玩猫玩得正欢，冷不丁门外传来一声喝， 你在干嘛？ 齐峰和云建威一起抬头，只见小胖子杨家鹏气势汹汹从农舍外的屋檐下走过来。 这是我的地盘，谁让你过来的？ 云建威翻个白眼不理他，倒是齐峰站了起来。齐峰和杨家鹏打小认识，但平时很少在一起玩。农舍是果园的，用来给大家存放农具和一些用品，除此之外，小孩子们有时喜欢来果园里玩，无论是躲迷藏还是枪战捉鬼，农舍四周都是一片很好的地形点。而作为孩子王的杨家鹏，自然就把农舍纳入了自己的据点，若是有其他小孩想在农舍附近玩，还得经过他的同意。杨家鹏过来是为了拿自己藏在农舍里的一盒弹珠，准备去和别人打弹珠玩，然而一来就看见云建威在农舍里玩猫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转头问齐峰， 这人谁啊？你们家亲戚？ 嗯， 这是我家的地儿，我不欢迎他，你赶紧把他带走吧。 云建威站起来，扬起下巴鄙视看着杨家鹏， 你们家是在这块地插了牌还是贴了标啊？凭什么说是你们的？ 杨家鹏一看他那瞧不起的小眼神就来火， 所有人都知道在这里玩要经过我的同意，你个外地来的小的个屁。 哦，那你有钥匙吗？ 杨家鹏哪里有钥匙，他每次也都是先过来看门是不是开着，然后才会带人过来玩，如此才更显得自己游刃有余。小胖子被云建威几句话气红了脸， 你出不出去啊？ 你谁啊？我为什么要听个爱哭鬼的话？ 杨家鹏恼羞，伸手就要抓人，云建威马上往齐峰背后钻，大叫， 阿峰哥哥你看他，他要打我。 齐峰把云建威护在身后，挡在杨家鹏面前，杨家鹏快被云建威气死，在比他高的齐峰面前却不敢真的怎么样，只能小牛一般红着脸喘气，瞪了云建威半天，威胁指他， 你给我等着。 小胖子转身离开，走了大老远了，云建威抓着齐峰的手冲他嚷， 我等着你，等你再被你爸揍掉牙哭哭啼啼的去看医生。 齐峰一头汗，眼睁睁看着杨家鹏怒气冲冲又转头冲他们过来， 我今天就揍你， 云剑威老远就看见几个妇女抱着刚摘的几篓橙子往这边走，他立刻蹲在地上抱住齐峰的腿喊： 救命，杨家鹏欺负人。 那边女人们听到喊声纷纷往这边过来，村里没人不认识小霸王杨家鹏，一人看到他马上提高嗓门： 鹏鹏，你可别又惹事儿，小心你妈知道了又把你屁股打开花了。 一群大人笑起来，杨家鹏一听他妈妈就犯怵，只能怒视一眼云剑威，后忙不迭跑了，生怕有人真去给他妈妈告状。云剑威见他跑远，不屑站起来： 胆小鬼。 齐峰没吭声，云剑威拉拉他的手： 鬼哥，那个杨家鹏好像很怕你，他不敢打你。 杨家鹏怕不怕他不知道，反正他现在是挺怕云剑威的。对于云剑威这种性格外向娇蛮还十分擅长折磨人的小少爷，齐峰是完全应付不来。憋了半天，齐峰也只是说： 哎呀，你别惹他，他会打架。 云剑威抡起自己小小的胳膊： 不怕，哥哥也会打。 我不会，没打过。 打一次就会了。 云剑威毫无心理负担地怂恿他阿峰哥哥做坏事儿。 我妈妈都打过架呢，有一次我班上有个男生欺负我，他把颜料泼到我身上了，都泼到我眼睛里了。然后我妈妈就和他妈妈在老师办公室理论，他们一开始是吵架，后来我妈就把他妈给打了。 齐峰听得汗颜，但听到他说颜料泼到眼睛里，又忍不住看了看云剑威的眼睛，还好正常，神采飞扬，很漂亮。傍晚时分，夕阳西下，大人们忙完农活准备回家，齐高荣开了自家的小货车过来拖橙子，本想说把俩小孩一起拖回去，但云建威不想坐车，觉得小货车在土路上咚咚哐哐的太硌屁股，于是齐高荣先把车开走，齐峰带着云建威走回家。夏日的傍晚，天空如火燃烧，云建威牵着齐峰的手一蹦一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他已习惯身上没型没款的布衣服，穿久了还觉得宽宽松松的挺舒服，还不用担心弄脏。 哥哥，你说我爸爸妈妈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？ 哦，可能他们很忙吧。 再忙也不会不给我打电话呀，他们是不是吵架了？ 云建威看起来任性又娇气，可仍有自己的小心事。彭阿姨和齐叔叔对他很好，齐峰哥哥虽然不爱说话，像块木头，还很土，但把好吃的都让给他，还带他出去看虫子、看花草。可他还是想家。齐峰看云建威露出失落的样子，他不知该如何安慰，费劲想了很久，才开口： 明天带你出去玩。 去哪里玩？ 去我朋友家。 人多吗？我们玩什么？ 我们约着一起写暑假作业。 云建威无语看着齐峰，齐峰被他看得有点紧张。 怎么了？哎，你可以不写。 我没作业。 哦。 齐峰哦了一声，讷讷不说话了。云建威好气又好笑，之前觉得齐峰又土又木讷，可相处下来又觉得这个哥哥不说话呆呆的有点可爱。云建威晃晃齐峰的手： 哥哥明天带我去玩吧。 好啊。 夕阳拉长两个小孩的背影，温暖而热烈的落日光辉洒落大地，令山间与田野的一切都充满生机和安宁。云建威勾着齐峰的手指，抬手迎向即将西沉的太阳，指缝透射出朦胧弥散的光雾。此时的云建威没有想过，在很多年以后，他也仍然会记起这一天，这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傍晚。他眼中 所见的落日风景，还有齐峰手心的温度。